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喺 Window 大灾难之后嘅一个星期一，咁呢单嘢一定会讲嘅，依家咁发生嘅嘢。 后面先讲啦。 系啊，咁我讲咗开心嘅嘢先啦。首先就系、是演员上演嘅太房就结婚，蒙面超人 Drive 里面嗰个 Chase，我形容佢系一个就系、是。成套戏咪木口木面，乜嘢都唔识做戏嘅人嚟嘅，彻底系大根演员嗰只嚟嘅。不过恭喜佢啦，呢、这个同佢幸唔幸福冇关系嘅。佢演技差，咁呢单就唔系太好， 唔算好意外啊， 亦都唔意外。金田朋子金鹏同演员深涉就离婚，佢讲法就系、是、虽然婚姻嘅关户籍方面就冇咗系关系，但系咧佢一家三口依然系继续家庭关系嘅。 而根据佢嘅讲法咧，应该系指因为佢做细噶嘛。始终都仲有个家庭关系存在嘅，虽然户籍上就已经系离咗婚啦，但系未至于因断义绝个程度咯。大概意思系， 即系咪反面嗰只？即系咪个？因为日本离婚其实除非好离谱，唔系话好少话搞反面离婚嘅。 吓、 啊，完全唔意外就系演员婚姻咧高调，通常都挨唔得几耐。尤其是一个系演一个声优，两个就喺电视系咁夫妇包装去演出嘅话咧，通常呢啲婚姻咧就好快瓜柴嘅。 镜头下面做到好恩爱咁样啊，即系同啲百合营业差唔多嘅意思啦。 啊、但系咧，佢最好嘢就系宣布咗冇几耐，冇两日之后咧，佢参加咗个两日100公里嘅超级马拉松，咁完成咗嘅，咁恭喜佢啦，佢一家三口啦。嗱、啊，新翻资料啦， 跟进啦。 咁就乱买二分一，咁就十月首先喺电视上播完之后咧就 Netflix 独家放送。 指嘅系网络上独占嘛？ 啊，网阵容方面几乎原班，除咗啲走咗嘅，同埋换系啦，走咗唔好讲啦。咁同埋有两换咗嘅，例如话系之前配原马嘅瑞方贤一咧，就而家配咗旁白。大冢明夫就配原马，基本就依个啫。同埋好似大鸿介就换咗Choi，咁就系我所知就依两个啫。 我哋之前提嗰阵时都有提讲过啦，佢大部分主要角色仲响树，只不过由当年嘅可能都几新人，甚至明北京传嘅声优，而家就已经全部变晒大御兽啦。咁、但系佢依然 call 得翻嗰扎人翻嚟啊嘛，除就一样啫。 嗱，当阿林元喺佢即系嗰记者招待会，林元慧讲翻就系当年佢接呢个角色时候，系俾人闹佢话你咩人啊？你乜水啊？你翻落嚟，跟住三个月后，成一堆道歉信寄俾佢，话唔好意思，你配得真系好啊，诸如此类。 当年系讲过嗰啲信咧，系话佢你乜水啊？凭乜嘢配个咁重要嘅角色？大概系咁讲啦。唔好话而家，当年呢头播完之后，大家已经见到佢个优秀表演出啦。咁样啦， 当年七半以上全部新人，嗰年就22岁已经是新人嚟噶啦，唔似而家所谓新人，而家新人有17、18岁，但当年你起码22岁，林元嗰时22啫嘛，周成年24。日高典子出道到比较早，佢廿五六岁，所以系好新。即系谂下就当年，佢最惊人就咩？佢依然系配翻当年把声啊嘛，嗰个35年前嘅作品啊。 啊嘛，追加啦呢个制作系 MAPPA 嗰边，咁MAPPA 制作咧，我就从来冇担心过嘅。咁啊，个声有问题嘅，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讲紧佢想打咩人啊？因为如果你想打翻当年啲老粉嘅话咧，你系要揾翻当年啲人嚟，尤其是佢哋大部分做响树咧， 做现役做好 fit。 即系如果你话一个唔好彩 touch wood 讲句，即系有一两个主角已经唔响树，咁佢先比较有机会顺便换埋。如果大而家咁嘅情况系唔太可能嘅，所以之前有人问会即系人估啊，我哋仲未揭晓嗰阵时啊，仲喺度估紧会唔会换新声优，我话肯定唔会，即系我哋咪都有讲，咪前都有讲过啦啊。 嗱，唔计真系离开咗嘅咧，就系九龙大都嘅凌志扬孝、九院之右京嘅何广美同埋宝斋嘅永井一郎，系呢三位嘅啫。 啊， 咁三位换冇办法噶啦。 系呢啲就冇办法啦，真系大家都估到噶啦。 咁大家估边个会配九人大刀？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成田剑咯，基本上所有连主人后角色都成田剑执晒噶啦。好啦，咁就惊讶嚟大火事件就咁快就5周年啦，时间走得好快。当年好似录节目前后听到呢个新闻，嗰时吓到呆咗嘅系，又系估唔到咁大件事。 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准备去睇边套要写稿嘅电影噶，好似系怪物手表。即嗰阵时我系已经系准备要出门口啦，但系见到嗰单新闻，我系好似系写咗一段好短好短嘅新闻，因为30分钟要出门，真系写唔到几多嘅，即刻掟出去杂志嗰边出新闻嘅，所以我记得嗰个时间点我好记得7月18号， 我是看着 Twitter 讲报料，然后看着我呆了的。 如果你说第一时间还是我都在想，那一刻我还想是不是搞错了。我嗰阵时我唔知系咩出咗咩心态，但系嗰阵时我仲有一丝希望啊。其实系咪搞错咗隔篱屋啊？之如此类，唔系，即系不过最后 呢单嘢嘅影响亦都唔再讲啦，因为太呢个外延都讲咗唔少啦。 专题又出过啦，新闻都出过啦，咁啊，嗰个凶手都判埋啦。因为今年系第五年啦，咁喺宇治市入边嘅公园咧就起咗个纪念碑去纪念翻呢件事啦，咁样啦。 好啦，咁 Netflix 版嘅 City Hunter 就1650万播放数 ，Netflix 讲法系一个好惊人嘅数字嚟嘅，呢个即系叫各方好评嘅，咁恭喜佢啦。好啦，跟住系跟进报道嚟嘅，之前我讲过人龙选女，咁咧之前系最后十强嘅选拔，咁而家终于就公布咗最后真正嘅决定结果啦，就完全唔意外嘅咁个名单 ，Elako 无脑圣子、此谷果部、本乡爱同埋 Misozil， 咁就各个类型都有，就其中两个系 A 一个前 AV， 一个现役 AV 女优。一个啦，佢唔使讲啦，你讲句唔系佢五个我先觉得奇怪嗰只嚟嘅，但系咧而家仲未知道就系咩嘢 game 嚟嘅，即系人龙佢仲未公开 title， 咁咧就肯定就系会 TGS 公布噶，而家就仲喺度 hold 住。 既然讲到，顺便回应下啦，因为有人提到呢个我哋上次报嗰阵时啊，有讲过港区女子嘅意思啊嘛，咁有人就话系等于兰桂坊女子， 唔同有啲唔同， 似但系唔一样，其中最主要分别就系港区系消费系贵过兰桂坊好多嘅。 贵好多啊，港区 吓、啊，即系嗰啲米芝莲 ensing 嗰啲铺头嚟，入去冇成千人，你都落唔到楼嗰啲咧，系嗰啲地方，即系基本上你喺嗰度食饭，黐一餐就已经系可以系你半个月人工嗰啲嚟噶啦，有啲系黐紧到咁嘅地步噶，所以类似，但系个级数唔一样，高级再高级好多嘅，咁样我顺便解释下啦，既然有人睇到， 好啦。好啦，跟住就讲下啲其他游戏嘅嘢啦。首先就电竞世界杯， 呢个我哋之前有睇， 又系沙地， 沙地礼拜想话要搞呢个各种嘅电竞相关嘅嘢啊嘛。咁其中一项咧就系同呢个国际奥委会搞。咁啊，呢个国际奥委会咧之前都讲过啦，佢啲游铺譬如白本遮念，即系又想搞又要做嘟嘟，又要攞正式牌款嗰啲嘢。咁结果咧就系以国际奥委会嘅名义，就同沙地礼拜嗰边合作搞。这个奥运电子竞技会，即是他不想牵涉到自己本家夏季奥运会，即是最正最传统最王道那个，他不想搞，所以就另外开一个新的，这样沙地阿拉伯那边就有钱没订死，或者是钱多下来四围揈啦，咁啊，即是我们之前专题都提过啦，电竞这家嘢基本上不是可能赚钱的，而这档嘢沙地阿拉伯都不会是咁神心，不是为业界好的，纯粹都是我觉得他们是啲人要洗钱要投资，然后被人水沟咗去搞电竞嘅， 真系有钱人真系开心，做咩莫名其妙投资？ 人傻钱多。 系啦，咁水鱼就通街都系，咁有水鱼嘅就咁到尽噶啦。不过呢样就唔重要嘅，反正啲钱冇我哋嘅。 啊，第一届就会喺2025年搞，咁佢个合作期限系12年，但系佢冇讲明定期系指定几多期，系两年一次啊，定系4年一次，定系点？咁因为都有机会嘅。佢点解要拣2025年就系攞嚟避开冬夏季奥运啊嘛。即系冬夏季奥运本来就已经系两年卡啦卡啦噶啦嘛，佢系应该系再涉埋。中间嗰条罅嘅，但我相信，即你话我睇死又好，你话咩咯？我系唔会睇好呢件事嘅。最了不起嘅程度就系睇起嚟有声有色，然后蚀到阿妈都唔认得，嗰啲石油佬有钱又捻到佢事啦。即系 有佢啲钱，有佢唔啲钱又唔会俾我去笑嗰件事 啦。如果佢失败咗，就系有人揈钱俾我哋睇笑话；如果成功咗，有人揈钱俾我哋搞件盛事，咁咪几好？对我哋呢啲食花生嚟讲，诶，绝对嗱，我正好多好事啊！ 有嗰句，关个鸠事咩？呢个沙地佬 啊，好啦，咁啊，嗰个有趣少少嘅研究，一个日本嘅一个研究嚟嘅，佢研究个对象系格斗 game 选手啦，喺打之前先测一测佢嘅脑波，将啲数据全部怼晒落去 AI， 而家乜沟都俾 AI 噶嘛，咁然后咧就判断去估到底边个选手会赢。咁当然佢系结后面就会用返个结果去不断咁 training 啦 ,training 过之后呢佢就可以凭住估计你脑波嘅活跃程度啊嗰类型嘢去估得到底边个系会赢嘅。而个准确率呢系超过80%。其实就算未有 AI 之前呢呢类研究都有㗎。 亦都唔係好意外啊。點解呢？因為尤其是格鬥 game 啦，其實係好講集中力，係瞬時嘅集中力。高分少女好似都有提過嘅，好多時咧，你平時咧可以打到某啲狀嘅嘢出嚟啊，但係到一到比賽，因為緊張啊各種原因咧，你未必會發揮到原本嘅水準，淨係呢一樣嘢就已經好影響你。畢竟呢個格鬥 game 係用 theme 去計噶嘛，你打得準唔準咁啊差好遠噶嘛，係講高度嘅集中力。所以基本上只要係講求高度集中力嘅對戰咯，甚至唔一定遊戲啦，都會好睇你個腦有幾咁集中。而你個腦如果係高度集中，甚至進入心流狀態嗰陣時咧，其實你個腦波係差好遠嘅。其實佢係研究緊呢一樣嘢，即係呢個左前額嘅伽馬波。一个不意外的研究咯，不如日本就系专研究啲咁嘅嘢啊，嘅有嘅。 我其实我睇紧新闻咧，我睇个标题，我仲以为佢讲紧 Elden Ring 用把口去打爆机嗰单咁嘅新闻添。 啊，唔系用口啊，直接用脑波啊。我知道有用口嘅，有个直接系用脑波控制嘅，都系学习你谂住某一样嘢嗰阵时，你个脑波个样系点样样。即系譬如我谂左边的时候个脑波系咁样嘅，咁我以后咧就我脑波只要呈现系同一样模式嘅话咧，佢就会将佢。指令读成咗，即系每一次我要谂嘢要好集中精神去控制翻自己嘅脑波系一模一样嘅状态，控做翻个控制，同大家想象中嘅脑控机械咧，其实系相似嘅原理啊。不过暂时嘅准确率好低，所以要你好高度集中咁谂嗰个嘢先可以成功嘅。 不远咯，我觉得系呢啲嘢都系。 其实呢两件事咧喺学习方面系一样嘅。都是因为现在机械学习的越来越强啊，所以估计你的脑波估得越来越准都关事的。即理论上算是同一个科技来的这样啦。 咁又 OK 啦，呢单嘢就我觉得，一定会出现嘅事嚟嘅，我又觉得唔意外嘅。好啦，感觉 更加一定出现嘅事，大家已经预期中噶啦，就是呢个 Sweet 变成咗呢个老任最长命嘅主机啦。 因为而家仲系未发表嘅，应该个快，即系超长，即系我觉得估唔到咁多。因为当年已经唔系最先进嘅主机，竟然喺咁多年，最搞嘢就系咩咧？啲网站咩会公布啲游戏销售数字啊嘛，主机话而家销售跌到第三，最好卖嘅 PS5，我心谂你同一部七年八年前嘅机比，你唔会死？如果你咁样赢唔到，应该喎，大佬你卖啦，所谓好卖系指点冇唔好卖去边咯？不过算啦，呢、這个即系成日串落成日撩个 PS5亦都冇意思嘅。 啊，咁我哋先讲上之前个记录啦。红白机喺发售咗之后2686日之后咧，超任先出嘅。咁而家 Speed 已经出咗超过呢个数啦，所以佢已经系正式咁超过咗，变成呢个老任之中最长嘅机种， 亦都系最成功手机。 咁点解一定要行喺老任咧？其实呢个数咧应该可以算系所有噶啦，但系你一定系你唔可以忘记仲有一扎奇离古怪嘅机， 可能买咗好耐。 即系最简单就系 Xbox， 咁你 MS Max 咁要唔要计埋落去咧？即系当年好耐好耐之前同白机差唔多年代嗰部嘢啊，咁咪高索有份追噶喎，咁要唔要计埋落去咧？如果唔计呢啲嘅话咧，就应该佢所有主流啊，最少嗰四间厂，即系老任、Sega、米高索同 Sony 之间呢四间厂入边最长嘅都系佢啦。再其他啲其他嘢唔计嘅话咧，其实系全部之间最长噶嘛。 好啦，咁我哋讲下另一个，其实喺讲红白机啦。咁咧，任天堂嗰啲乜鬼唔記得嗰啲咩任龍會，總之有咁嘅類似，因為舊任天堂紅白 game 就一成 pack 版咩咯，就俾人玩對戰嘅。咁咧佢咧就為咗呢只遊戲出咗個以前只限係 Nintendo 嗰啲會員先買得到嘅紅白機專用手掣，就而家放街賣啦。一般消费者买到噶， 因为通常情况下咧，一部主机去到中后期嗰阵时咧，老任就会出红白机款噶啦。由 GBA 啦，GBA 年代就已经有个红白机配色，GBSP 啊，后屘一个 GBM 啊 ，micro 版啊，即系GBA 嘅缩细版啦，个 size 同手仔一样大，但系可以拆带嘅。佢往后去到中后期咧，佢就会开始出红白机嘅硬件周边噶啦。 咁咧，依个手掣我其实想买嘅，结果都冇买到。而家可以会买啦，因为佢依系要会员先买到，同埋要麻烦，又喺网日本订，有个机麻鬼烦。咁我结果冇买到嘅。 系啊，当年我都系有谂过要买红白机款噶，但系咧，谂到嚟到香港之后炒咗三倍嘅话，就算啦，我熟啦，我买翻部龙款算啦。即系 嗱，咁呢个红白机手掣咧，插电方法咧。插入 Switch 嗰个左右嗰个卡位嗰度嘅，佢有个槽俾卡去嘅。 不过问题咧就系咧，佢个 size， 因为佢要复刻咧，就系复刻埋个 size 啊，你个掣嗰个 size。 系啦。 问题咧就系个手掣嘅宽度咧，应该叫长度啊， 是长过了 Sweet 的阔度的，所以是拆得进去的，但是它会两嚿嘢会突咗出嚟。 唔好睇啫，但系充到电嘅。 啊，睇你个个嘢点样放法咯，会有少少麻烦啦、啊。不过多，因为个多系唔会嗨到个手掣嗰个位噶嘛。咁佢话， 佢出咗嗰个专用充电位，不过嗰个专用充电咗就要80秒先有。 啊，一嚟系解决咗呢个问题，二来其实就系之前从来都冇噶。呢嚿嘢其实一早 day one 你就应该要有噶啦。 补充一点啊 ，EP 嗰个 microphone 咧依然系真嘅，依然你开口要吹气嘅。当年最精彩就是 因为要对应翻啲功能啊嘛，咁你细带入边吹个掣可以消灭啲敌人噶嘛。 同埋咧，当年一只叫《门清人俱乐部》嘅 game 咧，你变身咧系吹 EP 个掣啊。 啊，即系嗰碌。 我最记得嘅只 game。 啊，咁呢个充电掣咧，其实一捻早就应该要有嘅嘢嚟。大佬，通常一个正常嘅 Switch 玩家屋企最少会有四个掣。我先唔讲嗰啲坏咗退役嗰啲，因为你要方便啲人嚟打嗰时去用噶嘛，甚至有时系轮流充电啊嘛要。咁、但系老任系从来冇官方充电噶，街上边就好多第三厂出嘅，但系第三厂毕竟都系第三厂啊嘛，大家比较信任第一厂噶嘛。咁佢而家终于我嚿嘢出啦，仲要系有少少因为自家嗰嚿嘢，佢嗰嚿嘢系掉空咗嘅。多咗个位咧，就系攞嚟俾个红白掣去用嘅。咁啊，好多咁讲，喂，佢得两个掣 ，X Y 去咗边啊？你用呢个掣，你就梗系攞嚟打红白机嗰啲 game 噶啦。你要打其他嘅，咁你咪用翻你原本个掣咯。即系、 傻嘅呢个 game， 佢就系攞嚟打红白机，即系佢有个超任掣噶。个超任掣几多系超任 game 嘅啫嘛，你都唔谂住攞个超任掣嚟打，攞嚟打 Elden Ring 噶啦，傻嘅都。 啊，即系，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你买翻嚟。都是看的啫嘛，都是看靓仔看情怀的啫嘛，就 是、买收藏品嚟啫嘛，当系、你真系讲真，你真系攞嚟玩咩卜算啦。好啦，咁讲下一啲 悲报啦呢单。 我好奇怪嘅呢单嘢系，我睇到新闻就系、是、吓、咩发生咩事啊？冰果咁耐之前嘅嘢。 先讲呀，冰果呢个 title 就已经都有翻咁上下时间啦，啲同人讲咗已经好少啦，但系你我谂大家一定见过嘅。即系你知道窄少少喺呢个圈子入面都会有机会有人传过俾你㗎，就係、是、有个画师係MERY 啊，个名就好普通嘅，但係你讲冰果个同人画师呢，大家都已经系知边个啦。特征呢就係、是、几乎专画呢个冰果嘅同人，而且系两位主角经常系做到应该系啊本番串前啦。咁样讲应该唔会黄标啩，即系嗰个程度嘅，即系佢系好 L， 但系佢唔会好老嘅，即系虽然好啱心。咁啊，连账号删咗去 ，Pix 嗰边咧就删咗绝大部分嘅图， 仲有喺度嘅，仲有啲剩翻嘢， 仲有非常少数比较健康的啦，留翻喺度。咁虽然我唔知佢个删图嘅原则啦吓，咁原因咧就估计系因为个画师本身其实是韩国人嚟嘅，佢喺 Twitter 入边咧系日日俾，我相信系同一个人嚟啊，用唔同嘅账号分身走去闹佢，佢应该系顶唔顺佢，最终就删账号删成。而个人闹佢咧就主要系两样嘢啦，一就系闹佢韩国仔，因为其实日韩之间系有唔少互相仇视嘅人嘅，就话佢霸占咗呢个 IP， 我谂喂其他人唔话。得佢话佢咁，佢有爱咁多年都依然 keep 住话，即系等于阿司职嗰个同人志咁解啫嘛。咁画到大家有多咯。 喂，最好简单，喂，有好多有啲同人组画卅几年，净系画同一样嘢，啲冷门嘢，见前之后，我觉得好佩服呢啲人噶。 啊，即系我唔知佢咩谂法，总之佢嘅讲法就系你将呢个 title 去占据咗呢、這个即系桌球勾占咁样咁。喂，唔关事㗎喎，如果大家都话呢个 title 嘅话，佢唔会话你唔会諗到变成我哋一开始形容都讲啦，你讲到冰果呢对 CP 嘅二创基本上就系佢㗎啦。 得返佢话应该咁样就系死剩佢咁滞呀，佢石果仅存嗰种叫做咩上古文物嚟㗎啦。 其实好多 title 都会有类似咁嘅情况啊，即系等于当年回返到十零年前嘅话，你讲 RO 嘅同人字，大家都系先諗到 DL Love 㗎嘛，一样意思㗎咋。但系条友仔就觉得仲系一个韩国人去挞咗个 IP， 佢就觉得好嬲，咁啊不断咁转换 account 去骚扰个故事咯，咁结果佢顶唔顺就铲账号咁样，即系呢个友呢个基本上系一条黐线佬，唔好彩俾一啲黐线佬缠上咗，然后又 处冇办法处理啦。咁佢嘅处理都系波，但系我唔知佢点样变咗咁多个电话出嚟啦。 即系讲真，其实呢单嘢我觉得纯属私怨。我以为系话好严重，有嘅咩大规模又封杀某样嘢，原来就系纯粹就俾个癫佬传住咗，咁就嗰个咯。你真系唔好彩啦， 好唔好彩噃？咁我哋都唔好彩啦，因为其实我都不时会睇嗰啲图噶。喂，大佬，呢度做人肯铲梁已经要心存感激啦，大佬。你仲喺度周围话佢，真系，唉，不过 我就呢啲嘢就算鬼数啦，即系，唉。唔系呢啲就冇得讲嘅，因为纯粹有个癫佬缠住咗，咁冇计嘅，呢样嘢都唔系我哋嘅责任，亦都唔关其他人嘅事啦。日本即系我，如果你话系某啲叫做公权力打压，咁就冇讲啦。但系佢又唔系啦， 好冇？仲有睇佢好唔好彩嘅，即系有啲就算系癫狗都好啦，你长期 ignore 佢咧，佢自己都会冇瘾，然后收嘅。你真系唯一办法嚟嘅，因为你毕竟你又阻唔到佢把口喺人哋度。但系都要有时要调适自己的心态啦，啊咁啊，跟住一个都系山象跑路，不过咧今次咧就系100%山象嗰个错噶啦。如果讲个主角嘅话咧，就比较多人识嘅咧就系之前专门学校啊嘅教师之类啦，就 cosplay Hololive 角色去上堂嗰张嗰啲同人图，嗰位画师啦，叫黑印乜春嘅。咁我截到我最后见到佢应该啱啱过咗200,000 follow 嘅，都算唔少人 follow 啊。咁啊，俾人挖咗出嚟，佢真系描图，仲要好描唔描咧？系描 AI 图，仲要好死唔死咧？佢之前系有唔少攻击呢个 AI 绘图相关嘅嘢，不过咁啊，佢会变成就系、是、我唔想用恐同即心怪去形容，但我真系唔知点样形容呢啲咁嘅情况啦。你一路走去闹 AI 绘图。跟住咧，你唔止系画，仲要系抄，仲要系跟住出现俾人捉到佢抄嗰个对象啊，其实都唔少人科嘅。我见到件事啱啱出嗰时，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话，哦，其实咧我系用 AI 生成咗张图出嚟，然后描自己嗰张 AI 图嘅。咁佢咁样讲啦，咁好明显就系因为佢根本就唔知道 AI 生成系嘢啦。基本上咧，如果你网上见到一张 AI 图，你想生成同佢一模一样咧，系完全冇任何办法噶。除非你可以攞得到佢个提词同埋个 set 同埋佢个模型，呢三者都要攞到之后咧，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重现佢啦。不过就算你重现咗，同抄冇分别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咁样讲，咁然后就俾啲人就督爆佢啦。咁啱啱嗰嘢啊，你基本上系唔可能见到一张图，无论系人画嘅定系 AI 生成都好啦，用 AI 完全将佢重现嘅。咁、然后佢跟住就话，因为我哋我 follow 越来越多啊，我即系逼到我自己越来越紧啊，如何那样咁，我就诸如此类啦，咁啊道歉啊成啊，咁、然后咧见惯见所套路，扮山象改名所推，即系Twitter 嘅特性啦，就系佢系可以连个账号都改嘅，即系而家我系Doomsday Beta 啊嘛，我可以将佢改成乜嘢都得噶。好似有密度限制嘅，但系改一次半次系冇问题嘅。咁我改完之后咧，你再连翻 Doomsday Beta 咧，搵唔到我会话呢个始终系好不存在嘅。但系我个 Twitter 架依然喺度嘅。咁佢系原本系用呢个方法嘅。咁但系呢个世界咧出现过俾人咧系唔可能追唔到嘅，因为 Twitter 有样叫 UID 嘅物体，我顺便科普下啦，系一个唯一识别码嚟嘅，任何一个 Twitter 嘅账号都有噶啦。你点样改个账号名咧，都唔会改到个唯一识别码。咁我即刻追查翻嗰嚿嘢出嚟，就揾翻佢个唯一识别码出嚟。咁另一个方法就系，如果你揾唔到个 UID 嘅话咧，你可以揾翻佢旧账号，睇下有冇人 at 过佢，之后可以去追翻佢嘅新账号出嚟嘅。呢啲技巧就呢度唔讲啦。咁佢系扮山账啦，咁又再俾人督爆啦吓。咁结果佢又真山账啦，因为毕竟一个200,000 follow 嘅账号咧，直情系值钱嘅其实。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就他还是改名所推然后扮山象的，但现在我再连回去用 UID 去连已经确认了个账号被删除了。就是很简单的，但我抽水有什么都好，我的问题很简单的，不是说 AI 生成很简单的吗？为什么不好像他原本那样讲自己生成的 AI 然后抄回你自己那个，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捉到你的。如果你是描一个用 AI 生成的图，先唔讲道德啊，如何那样嗰啲嘢，系基本上系唔可能捉到啊。点解会俾人捉到？原因就系因为佢唔单止瞄人哋画图，无论嗰个系唔系用 AI 都好啦，仲要系瞄啲热门嘅，咁啊实俾人发现噶嘛。你两个都系红嘅大佬，咁可能有部分，我唯一可以相信佢咧，佢就真系为咗追 follow 数啊，为咗追呢啲嘢啦，就发冇咯。 我唯一可以跟他辩解就是他 follow数太甜了，真系冇办法啦，太香啦 ，follow 数，撩数啲嘢 ，like 啊嗰啲嘢啊吓，咁啊， 真系最咩 like 咧？ 啊，即系 虽然我明，虽然我明白，我明白嘅，我明白，但系搞到咁嘅样， 啊，有啲难睇。哦，跟住落嚟就系 Microsoft， 我知佢登最大嘅，不过先讲单细少少嘅，但系可能影响我哋仲更加大啊。系 Microsoft 关闭咗佢个 DEI 部门 ，DEI 咧就系嗰啲基本上就系一件 平权捻部门。 多元平等包容的简称，即是 平权捻部门通称。 平权捻，我觉得讲好咗，基本上就系左交。因为如果你纯粹普通平权的话咧，系唔会去到那个地步。基本上呢三粒字咧，已经同左交系画个等号噶啦。即系我知佢字面上唔系咁样嘅，即系等于 HAW 之前都唔系咁嘅意思噶。但系结论就已经系变咗嗰一部嗰、那个种人，就已经唔系讲平权噶啦，已经系。是更加激进的了。 左交部门。 是啦，咁呢旧部门呢喺啲大企入面呢，喺近尤其是近十年啦，只要大企嘅公司都会有啲咁嘅嘢啦。我哋讲之前讲游戏政局嗰陣时都有类似讲过类似咁嘅嘢啦。咁而家 Microsoft 呢就将佢内部嘅 DI 部门删咗，成个删咗。咁当然名义上就啊我哋感谢你嘅付出啪啪啪啪啪啪。嗰啲官方嘢就唔紧要啦，总之唔好睇佢讲乜嘢，睇佢做乜嘢，总之佢就铲咗佢。咁然后个俾人炒咗鱿鱼最少系炖冬菇啦嘅部门主管就出嚟话，呢个 Microsoft 已经唔再注重我哋啲 AI 乜出出啦。咁咁就系当年咧钱多四围揈，咁啊另计啦。而家冇钱啦，我哋呢一两年已经讲非常之多裁员啊剩噶啦。我首先裁梗系裁你啲，唔单止不是生产，仲要拖后退嘅部门啦，系咪咁话先？ 我彻底呢个部门彻底不是生产，完全我唔知佢流传乜做乜， 拖后退咯，专门负责拖后退咯，喺度话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如何那样咁？但系你讲完之后，又谁得咧？基本上除咗你后边嗰啲部分资金要求你符合呢啲咁嘅嘢之外，系冇任何用途嘅喎。基本上如果喺游戏开发嘅角度，你系完全系拖后腿嘅、 嗯。 我搞到一半，突然间话，条友真系唔够黑，同我搞掂佢。咁我之前烘焙好嘅皮肤毛组啊，嗰啲全部要改过咯、 嗯。 即系突然间话，呢度女性唔够，同我加翻落去。咁你甚至可能连剧本层面你都要改噶咯、 嗯。 即系你有个经常改嚟改去嘅主管已经够烦噶啦，仲有个经常改嚟改去嘅门外汉、 嗯， 即系 DI 部门咧。即如果你是游戏开发的主管要改嘢咧，佢最少是改游戏开发相关。外来人走去插手你本来有啲嘢咧，系好捻痛苦啦。门外汉管门外汉，所以呢嚿嘢系专门拖开发后腿的部门嚟啊。咁而家钱唔够啦，梗系第一时间剁鸠你噶啦，大佬。即系 咁啊，就最简单嘅，依 cut 先最唔等死嘅嘢噶啦。 就是你睇到嗰啲相关嗰啲人走出嚟，你有见到都系嗰啲奇力加沙，好传统偏见上嘅左交的样子，即系但系又未必一定系大家想象中咁美好嘅。佢虽然删咗 DI 部门，唔代表佢完全唔再讲 DI。嗱，我唔知佢系表面讲啊，定系咩啊？佢话相关嘅原则，即系多元共融包容嗰啲 something like 嘅嘢啦，都会融入成个企业入边嘅。嗱，我唔知呢句到底系讲嘅表面嗰一套，定系佢实际上系咁啊？因为表面你都要话门面漂亮话噶嘛，都系要讲，即系佢唔系话，唔系啊，我哋而家就系唔多元，就系唔公平，就系唔包容啦。我谂就算点都唔会讲啲咁嘅嘢噶嘛。即系 唔会讲，唔使开，唔使讲咁尽嘅有啲嘢。 咁啊，总之到底实际上系点咧？唯有睇落去咯。我暂时有两派嘅意见，我都有见到，但系两边都说服唔到我。我又唔觉得佢一定系会从此就大转弯嘅。不过有啲嘢左而右摆，即系同政治一样啫嘛。左完摆完，而家又摆右，一样意思嘅啫嘛。睇下啦，睇下佢会唔会啊？其实调翻转讲啦，喺咁多会又有 DI 部门嘅游戏开发公司嚟讲，我谂 Microsoft 已经系相对比较温和啲噶啦，即系有啲好激进嘅，大家都知啦。我哋 我同我讲成日讲啦，我哋 我哋专题再讲啊，我哋专题再招呼佢。OK， 讲完佢个 DI 啦，咁啊讲一个 讲下啲全球大灾难嘅事。 唔理你打唔打机，都有机会影响到啦。虽然大部分我见受到影响嘅都系欢呼嘅，因为多咗半日假，甚至一日。 嗱，因为其实好主要系影响啲咩咧？工作机。但咧，我就上个礼拜五咁咧，就突然之间晏昼 X 里面出现咗一个叫做咩 Boot Screen 感谢制。 啊 ，Bush Green 仔 ，Bush Green 麻朱莉咩事啊？跟住睇睇，哇！突然间全球嘅window 突然间陷入咗死机画面、蓝画面 ，BSOD 就不断 reboot 都搞唔掂， 仲要系不断 reboot 不断呢个循环。我嘅系 Win 十，所以应该唔关我哋事嘅。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唔系 Win 十、Win 十一嘅问题，系某啲机种佢装咗佢，如果你需要连上去公司网络。咁佢公司网络用咗一间公司一个叫 CloudSquare 保安软件，咁以后就会出事啦。所以就算 Win 十一月好似我咁都冇。 唔系出事嘅 CloudSquare， 即系嗱，你先吐槽嗰个名先。边个系改个咁嘅名啊？即系呢嚿嘢啦。如果你掟去 Google 翻译嘅话，掟出嚟系乜嘢？群众罢工。系真系大家嗱，大家被罢工啦。喂，大佬，公司部电脑蓝画面无限循环，我仲做啲咩啊？ 因为今次系一致反应就咩？系保安软件就系唔系所有 Windows 出事，系净系某类 VA 仲系公司机，即系例如话系各大航空公司嘅电脑。公司管就嚟话系我本特派专员佢公司啲电脑就死晒，结果佢阿头话开唔到机，你可以翻屋企翻屋企啦。 我系好多 friend 都系咁啊，所以肯定唔系净系用 CloudDrive 嘅人。根据我肤浅嘅理解啦，毕竟唔系我专行 ，CloudDrive 嘅一个失误炒咗 Microsoft Office 365嘅服务，呢、这个先系问题。你呢档嘢嘅嘢咧，虽然都唔少嘅，但系如果净系用佢嘅服务嘅人炒嘅话咧，其实唔太大问题。我阵间会再讲一个例子嘅。但系问题就系佢炒咗 Microsoft Office 365。你谂下，你身边几捻多公司用紧呢嚿嘢？即系我啲穷捻用 Open Office 就另计啦。好多公司都系要买正版嘅 Office 噶嘛。咁最平嘅方案就系365。Microsoft 而家主打都系佢噶啦。所以先造成咁广泛嘅影响，你谂下有几多人系用紧正版 Office？ 你可能成为正版受害者了。即如果你系用老翻离线式嘅 Office 咧，应该就冇影响嘅。但系如果你系用老正嘅 Office 365嘅话咧，咁就濑嘢啦。咁啊，所以就引起全球性嘅问题，即系包括但不限于嗰啲飞机啊，嗰啲控制系统。我哋做少一日嘢冇乜所谓啦，即系了不起就你听日翻嚟同你打风一样啫嘛，听日翻嚟滚翻之前嘅进度，了不起咁嘅啫嘛。全球都死咯，反正你合作对象啊嗰啲都死噶啦，咁啊冇所谓啦，大家一齐放日假咯。咁问题就系呢啲飞机啊、火车啊嗰啲系统，好多都系用内嵌式嘅 Windows 噶嘛。结果就搞到全球大死机，咁大家一齐放假。见有个留意到个少少嘅嘢，就系造成呢间事件嘅公司啦，个 CEO 好熟口面喎，跟住一查，冇错，果然他妈就是你， 有前科嘅条扑街。 当年真系要讲当年啦，2010年嘅事嚟嘅，已经系卖咖啡啊，系一个非常之老牌嘅。防毒软件好老牌，好老牌嘅，比而家我哋识嘅所有软件都仲要老嘅嘅一个防毒软件，喺2010年嗰时将 XPSP3 一个系统档案，一个好重要嘅系统档案当成咗病毒，咁啊自动将佢隔离啊成，或者删除，睇你 check 嘅策略啦。咁结果冇咗呢嚿嘢咧，令到个 Windows 即刻就又系蓝画面，无限重启，因为你重启完嗰嚿嘢依然系俾人隔离紧啊嘛。嗰一次就引起啲咁嘅嘢，然后当时麦咖啡嘅 CTO 即系 C4 踢啦，呢个系踢落个字啦。嗰位仁兄就系、是、今次间公司嘅 CEO， 又系你，我就知道又系你，你最烂啊，次次都系你。 因为据说咧系呢个只档案系冇实际测试，总之系做一更新之后就掟上去啦。 仲要系讲紧俾人闹嘅地方就系讲紧，因为佢个更新并不是一个紧急更新，即系今次啊，之前卖咖啡嗰次咧，就系识别病毒啊嘛，咁呢啲嘢梗系越早订出嚟越好啦。今次唔系噶，唔系一个必要嘅更新嚟嘅。咁我身边啲 IT 狗就话，都话咗你唔好星期五更新噶啦。系啊，呢个系做 IT 狗嘅。呢、这个常识嚟嘅，虽然呢个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啊，大家知道常识唔系大家都知嘅。你星期五做更新，出咗咩镬嗰阵时，你星期六日未必有人应你噶。好多公司星期六日放假噶嘛，或者正留翻个最低限量嘅人去做 support 噶啫嘛。 结果就搞全世界閪冧，尤其是航空公司鬼晒咁嘈，啲航空公司除咗某间。 变成就系全球 office 工嘅，除咗 IT 狗之外，全部放咗日假，而 然后啲 I T 狗无啦啦突然间病嗰块界板。 因为据说咧，其实问题就好简，其实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好典型嘅低级错误就系佢喺程式里面 call 空咗个唔存在嘅指标，咁 call 唔到个指标，咪 hang 咗咯。 所以系其实系比之前个卖咖啡嗰次咧，仲要恶劣噶。毕竟你误判呢啲嘢，其实就成日发生噶。不过佢唔好彩地误判咗嚿嘢系系统重要档案。毕竟你系统档案都会更新噶嘛，你唔可能将佢全部掟晒落白名单噶。而且当年卖咖啡，已经个市值已经系非常之低噶啦，所以佢影响唔到啊。我觉得2010年嗰时候我应该用紧 Carbon Sky。基本上已经冇乜人用噶啦，嗰阵时，所以影响唔算太大。而且，麦咖啡亦都因为咁咧，本来就已经江河日下嘅市占率喺嗰度，基本上就系腰斩，跟住就收购咗间公司啊，讲紧咁啊。佢应该系嗰个时候 ，CTO 又走咗出去开咗间呢间咁嘅嘢，然后再一次祸害全球。 不过好老实嘅，嗱，即系有呢间嘢就成集体耻笑啦，Linux 都耻笑啦。咁咧，作为咩友咧？我发现嗰间嘢就完全冇关系嘅，因为我部机就冇装 Office， 公司部机系仲系好旧2003，因为我老豆叫装新嘢嘅杀死佢好过，咁我部打机嘅 Ali 亦都唔会装 Office 啦，咁咧我就唔耻笑单嘢，因为老历史就系当年 Mac 嗰个更戆居嘅嘢就系、是、纯粹系佢个琴晚打咗咗个空架，结果更新等于铲机，所以呢个笑话咧我系真系做嘅做咩啊？自己拉过嘢嘅咧系唔好意思笑人嘅。唔系呢啲戆居嘢咧，其实会间唔中有一单嘅啦。虽然严重，但唔罕见，尤其是喺高科技界。 好啦， 不过嗱，讲埋单，讲头先我讲过啦。咁咧就话航空公司就集体炒车，包括咗UO 老母。咁 UO 老母有啲新闻咧，另一报新闻就话个客咧就喺机场等成晚，搞到佢咁咧，航空公司 UO 就唔理佢，就鬼晒咁嘈，又话要开咗手信嚟食先挨好肚饿，跟住话又唔搭。而所有睇到依个報道嘅人，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你唔搭，你搭邊間啊？平其他航空公司貴一倍啊，慳啲啊你。香港就話好啲啫，有24小時老乜、啊。但係如果你喺日本嘅或者其他航空機場嘅禁區裏面，夜晚真係可以同佢閂曬㗎。 啊，如果你講 UO 嘅話，就呢啲廉航基本上咧 係唔撚理你㗎。 呢啲地方慳成本，我明白你以為將機票平喺邊度走出嚟嘅啫，因為佢喺嗱，我再重申一次啊，喺飛行方面相關嘅，包括安全相關嘅， 絕對冇慳嘅。 理論上廉航係唔慳得嘅，即係佢可以慳嘅都係嗰啲人手啊、啲步驟啊、嗰啲嘢啊、嗰啲啊。 基本上慳就慳咩咧？就首先就慳一嘅慳倉位，因為廉航嘅有倉位好貴嘅，佢攞嚟運貨嘅，咁呢個係佢賺錢嘅廉航係二。悭服务费，即系咩电机场机电视啊，张凳可以挨夜啲啊，张凳阔啲啊，飞机餐嗰啲嘢，佢主要悭喺依啲嘢度。同埋，如果有乜冬瓜豆腐延迟嘅话咧，一般航空公司系要安排酒店安排嘢食俾你，但联航就关人捻事，最多可俾你退飞嘅啫。我试过两次， 佢会叫你买定旅游保险噶嘛？呢啲嘢我哋唔包 的。系啊，一定要啊！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打风，一次就机场俾人占领咗，咁咧我就滞留喺度。UO 就话俾知。你可以退票，可以改期，但系改期我入唔到你个，但系改期嘅话，我入唔到你个 server， 俾人塞到爆晒。结果我即场打喺日本扑机票，买其他航空公司翻嚟咯，咪讲航空嗰次。 不过啱啱都提到啦，唔系每一间航空公司都受影响嘅。 咁咧就一间全球最大嘅廉航就西南航空，就因为佢用紧 Windows 3.1，所以冇事。 3.1啦，即系。 其实我佢唔系特殊案件，其实日本好多火车站咧系近年开始逐步更新啫嘛。早几年仲有好多用紧好旧嘅 Windows 3.1噶，因为一贯电脑即系我哋嘅惯常识就咩啊？ 冇事唔好搞佢， 见嘢唔坏，系啦，唔好搞佢， 冇事唔好喐佢， 系啦。咁如果好地地搞佢把捻咩？ 既然你个 OS 使用嗰件元件都系当年写好咗，冇问题，正常运作，足够你现在日常应用嘅话，你去喐佢其实个成本 系 好高嘅。 系啊，你要成组系统换晒佢，哇，流咗啲钱俾嚟啊，继续走佢咯。屎忽唔行就冇拗佢啦，衰人。 尤其是呢啲廉航，我更加犯不起呢啲咁嘅本啦。其实有好多啲嘢咧，尤其是我谂大家应该听过啊 ，NASA 咧，其实仲有用紧好多啲好旧嘅系统噶。 佢有几期唔系？而家呢日我最一个笑话话啊嘛，航空母舰嗰个核弹发射系统做紧磁卡啊嘛。 吓，因为唔改得啊，你一改好捻麻烦啊嘛，而且咧呢啲。 有乜需要改啫？ 呢次就见到个独立优势就系、是，你已经系脱离咗现在运行中嘅系统体系啦。结果就系而家个体系出现咩问题，我觉得系唔会嗨到你咯。 呢个亦都系点解好多公司唔会更新，就系、是、稳定性系讲好讲紧呢样嘢。 同埋有啲人就习惯咗就唔改。即系我有期我好似唔知两三年前，因为访问一个奥斯卡嘅最佳剧本，佢话佢用紧部电脑最多次写到八百 K， 唔知八百 K 一咩嘅。佢话如果我写八百 K， 就如果我写之前就爆咗个剧本，仲写唔晒，即系我写太多啦。所以从、所以佢用紧最旧系统咁。我嘅講真就係，你寫劇本係你部電腦發唔係好關係啫，唔係點解日本人咁中意用嗰啲嘅文書處理機，即係嗰啲Pamia。總之就係我唔需要其他功能，亦都冇備其他功能喎，我就只咩攞上嚟打字，打完之後搭駁手機，將佢 send 交稿搞掂。 咁啊，你啱啱提我 Linux 撚啦，咁啊真係恥笑啦。不過即係咧，如果你係用 Mac OS 可以恥笑咧，今次事件上面咧仲係唔會打翻自己臉嘅。啲 Linux 撚咧就睇你點啦。因為呢一同一檔嘢喺較早時候，其實喺 Linux 上面係出過幾乎一樣嘅 bug 嘅。不過當時因為係特定版本嘅 Linux 先會受到影響，相對影響嘅人係非常之少嘅。结果就大家冇理到呢件事，先会出现咗呢一次出现喺 Window 上面。咁啊，所以玩 Linux 咧就唔代表你唔会有受影响啊，只不过系今次唔爆唔到你咁解嘅啫，系用嘅人多，所以出镬机会更加高咁解嘅啫。 阿伊阿 Mas 一路话，我将我公司旗下所有电脑全部铲，讲咗晒嗰间公司嘅。有乜食火到你话，屌你老尾，再勾住我 Tesla 啲 Tesla 生产，铲鸠晒佢。 哦，咁佢就 佢老人家，佢做咗出嘅 亲 Nes 都要抽下水噶啦，真系。 咁啊系，同埋就系佢大佬又系，喂大佬，我几百亿生意，你老尾再勾住我，我屌你啊！好啦，咁我讲下另一单啦。 咁啊，轮到 Meta 啦。嗱，先搞清楚啊，佢唔系话唔喺欧盟上面出 AI。而是说他不在欧盟的地方用他的资料去 train 他的 AI。是什么意思呢？理论上最理想的当然是加埋入当地，即譬如我 survey 香港人的，加是用香港的资料再去 train 他，咁会比较符合香港人的使用习惯嘛。即是大概原理是这样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用咗佢嘅资料去 train 嘅话，理论上你要征得个人去同意㗎嘛。咁而家歐盟就話，你冇徵得佢哋嘅同意就使用佢哋嘅資料去 train AI 嘅話咧，係唔得嘅。你要保障到佢隱私啊，諸如此類啦。總之你唔可以直接用啦。咁唔知係歐盟啊，其實英國都有份嘅，即係嗰個咩CDPR 啊，嗰個又係嗰嚿嘢啊。即係我哋喺相關地方都上，我而家喺英國上網站，佢會彈咗個嚿嘢出嚟。日本雅虎係我係上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唔配合呢、這個即係個人隱私法。我哋之前講咗好撚多次啦，即係未得到你嘅同意，佢係唔可以使用你嘅資料嘅呢樣嘢。咁呢度就係講緊呢件事。咁佢就話：我哋唔用你哋啲資料啦。咁一嚟就會延後咗嘅個服務推出啦，二嚟就係佢推出之後咧都唔會用當地嘅資料去訓練，但係佢依然會出得到嘅，只不過係佢唔係再課當地專用的。佢意思就係咁樣，即係大家成日講嗰啲咩呢度第二個地方講完佢嘢之後，個 Facebook 就彈嗰啲相關廣告出嚟啊？點解會咁樣啦？咪就係因為客住西再攞曬你資料咯。我知道用得 Meta 嘅人十之八九都唔 fucking care 噶啦，咁我你自己諗掂佢啦，睇一睇咁解啦。 我真係用 Meta 都唔介意啲嘢，同埋就係。唉，算得肥，即系就抽 Meta， 所以我都好怒气，算鬼数。 好啦，都系AI 相关嘅呢件事就好事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讲 AI 咧，基本上都系阿老王嘅生意嚟噶啦，因为佢有个核心关键技术讲到好威咁啦。十年前呢个报告咗十年嘅 CUDA， 你要用神经网络运算，如果你唔用 CUDA 嘅话咧，就会非常之痛苦。基本上喺呢行做嘅人，所有人都淨係玩 Nvidia 嘅 GPU 㗎啦，就係因為 CUDA。咁而家就有工具可以令到 CUDA 嘅架構喺 AMD 嘅 GPU 上面執行。呢樣嘢就好多人搞出嚟啦，但係呢一次應該係最完整直接咁去，因為之前呢就係好硬幹式咁用令到 AMD 可以執行神經網絡運算，因為呢件事本身唔係問題，係做得到嘅。不過就係CUDA 一個非常方便嘅架構，你唔使要從底層搞起。如果用個不嚴謹嘅比喻，有啲似我哋遊戲界大 X， Microsoft 嗰嚿啊，你用嗰嚿嚟做遊戲嘅話咧，會簡單好多嘅。喺之前呢，人系要直接同件硬件去搏斗嘅，而家有咗 DirectX 就唔需要搞咁多嘢啦。CUDA 做类似咁嘅嘢， 哦，虽然我唔知咁样解完之后会唔会容易理解咗啊？就话总之就系而家 AMD 都可以直接应用于嗰个架构啦。我唔知佢实际执行点，亦都冇得试，因为我手上已经冇行得喐嘅 AMD 卡啦，全部都系 NVIDIA 噶啦。咁 冇法啦，咁你玩呢啲嘢，你系一定系走嗰间噶啦。 咁但系调翻转 AMD 咧，亦都系因为而家咁嘅情况咧，其实如果你用个单位运算力嘅性价比嚟讲咧，其实佢系高于 NVIDIA 嘅。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啦，你打机又要用光追，你搞 AI 搞实景网络运算，你全部都要 CUDA， 咁变成就系 AMD 就降价咯。但系降价都冇人买，因为我真系用唔到，你几平我都冇用噶嘛。咁但系而家可以用到啦，咁啊算系一件好事啊。而且都就算你系净系用 NVIDIA， 你唔会考虑 AMD 都好啦，都应该会对 NVIDIA 有造成少少压力嘅。咁啊。希望佢可以冇搞到啲咁又臭又食嘅你件四零系真系除咗四零九零之外，全部都系垃圾嚟，唔系性能垃圾啊，系个价钱不值呢个价呢个性能。希望佢可以好翻啲啦，即系毕竟唔系高人啊嘛，四零九零噶嘛。啊，咁啊，讲完 AMD， 咁我哋讲 Intel 啦，跟进咗好耐噶啦。之前 Intel 嘅十三十四代缩光嘅事啊，而家有新嘅調查進展啦，雖然唔係 Intel 官方出嚟啊 ，Intel 官方繼續係甩鑊。總之千錯萬錯不是我哋錯嘅態度，咁你唔去查，咁有人走去查啦。咁我大概嘅意思，而家查到有可能係咁啊，估計有可能係一個氧化碳嘅塗層出現問題。氧化碳喺呢度喺晶片入邊主要做嘅咧，就係第一防氧化。毕竟咧个晶体影响到咁细咧，已经系牵涉好少好少嘅分子，一两个分子嘅氧化咧都有机会造成成嚿嘢单咗。咁另一个佢要做嘅嘢咧就系、是、防止粘连，即系你连结埋咗一齐嘅话，即就等于 short 咗啦。做呢两样嘢嘅，而呢个涂层咧系唔系就咁喷上去倒上去，你都知咧咁细嘅单位啊。是原子的单位去喷上去，不是用喷啦，就是我用喷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技术出现了少少非常轻微的问题，令到它厚薄不均匀。那厚的部分当然没什么问题啦，薄的部分呢就会出现可能会氧化啦，可能会缩埋了啦，超过了它允许的冗余错误的话，那它就会轻机。而家估计是因为这样，那就是唔系我哋之前估计嗰种超导缩光，虽然有关系有影响嘅，因为我哋之前系倒推嘅啫嘛，从佢哋结论倒推翻到底有咩可能啊？因为喺咩情况下咧，呢、这个氧化碳嘅抗氧化性咧，喺特定条件下，譬如高温情况之下咧，系个抗氧化能力系会减弱嘅，所以点解主要都系嗰啲热辣辣嘅 CPU 会濑嘢，唔系因为话系嗰啲 U 有啲问题，而系高温会令到呢个问题加剧。如果是真系制程问题嘅话咧，咁就唔系成系 i 9 i 7嘅问题啦，就系所有 U 都有问题。只不过热辣辣嘅 CPU 会提早出现呢咁嘅问题，系咁嘅啫，即系全员中标。根据目前嘅民间调查咧，有机会系一个好大粒嘅批次有问题，系制程方面嘅问题。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咧，咁就可以解释到点解 Intel 死都唔肯认啦。佢哋作为制造者，佢哋肯定知呢啲嘢嘅。如果呢个系事实嘅话，咁但系如果系制程问题嘅话咧，你准备赔死你啦！呢两代十三、十四代嘅所有 CPU 系所有包括你啲低阶冇好似冇出事嘅 CPU， 全部濑嘢，佢全部要召回赔偿性嘅话咧，赔捻死佢啊！即系当然唔会真系赔到佢执啦，但系佢呢两年嘅利润真系全部呕翻出嚟有得啦，所以 Intel 肯定唔会想赔呢嚿嘢，所以先死命真系赖呢样赖嗰样，咁啊，即系 Intel 你咁啊结论就系、是，所以我谂 Intel 应该系死都唔会认噶啦，如果呢个系事实嘅话，咁 死都唔认，打死都唔认，同男人出去滚一样， 即系冇啊，你唔认都冇用噶，最后咪法庭卷咯。集体诉讼，然后叫你赔咯。 喂，法庭认，集体诉讼又系要赔，而家召回收佢又系要赔，咁就法庭上见啦。系一样嘅，反而系 Intel 大律师多的事，咪同佢玩咯。拖又可以条数越迟找越着数，咁拖就再拖啦。 到时仲可以倾和解添。 系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